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阜外医院心脏中心成人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昌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搭桥手术的话题。再一次欢迎一下张大夫，您好。 李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上回呢，我们简单向大家介绍了一下搭桥手术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哈，就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做这个搭桥手术，哪些人不能做这个搭桥手术。搭桥手术目前在阜外医院一年的这个手术量大概能到多少量呢？几千？ 没有疫情的话大概4000左右。 4000左右啊，这个可见这个搭桥手术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手术哈。 搭桥手术目前来讲还是一个非常常规，一个日常化的一个手术。从技术难度来讲，已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基本上普及了。 基本上普及了。 不仅在阜外医院，在阜外医院可能做的最好。因为它有通过我们每年都有一个数据报表。我们大概连续有15年死亡率是低于1%了。最近几年的死亡率大概在0.2%-0.3%。这个数据是在全世界来讲也是最好的。 最好的了是吧？ 应该跟全世界的最重要的心脏中心或者最优秀的心脏中心比都是不差的。 不差的。 包括美国的梅奥医学中心或者克利夫兰医学中心，他们的死亡率大概在1%-2%左右。我们是0.5%，当然他们的病人的 数量， 他们主要是他们的可能年龄可能会更老一些，他们可能80岁以上的病人比我们要相对多一点，我们80岁以上的病人可能数量会少一点，那么你的病人年纪越老的话，那你出风险和死亡的可能性就更高一些， 那就是这个年纪来简单说说，您上回提到了这个早发现哈。这是非常关键的哈，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对于心脏的这种保护哈，就是说我们这个生活方式，因为有一部分心脏疾病是有遗传倾向的是吧？ 对， 但是还有一部分是后天你生活方式的这种养成所造成的心脏的受累，导致了我们这心脏出问题是吧？ 心脏病有很多种，一般我们从学科的角度讲，有所谓的先天性心脏病，就是先天心脏就是你在妈妈肚子里 就有了 啊，生下来就有。比如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缺损，什么房间隔缺损，大家听说过的时间隔缺损，然后法式嘴巴紫的这种也是复杂的先天，还有各种其他更复杂的比较少见的这种所谓的先天性心脏病。还有一种叫后天性的心脏病，也叫获得性心脏病，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你的瓣膜出了问题，你的血管出了问题。但你生下来是好的，你年轻的时候好了，慢慢的它出现了。这些疾病的产生当然可能跟基因有关系，跟所谓的家族史，你基因的突变有关系。这个是还有当然跟环境有关系，跟你自我的这种生活方式当然也是有关系。那么从冠心病的角度来讲，家族史确实是一个你没办法回避的，你生下来基因就是这样的， 是 这个是不可改变的，所以也没什么好说的，是这样就这样。 是， 那么我们改变的就是我们能够去改变的，比如说我们的就像您说的生活方式的调整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危险因素，也导致冠心病的这些危险因素，我们通常说的三高，这些因素，这个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努力去，第一是可以努力让它没那么严重，第二就是说我们可以早一点发现去干预它，这样子你导致一个比较严重后果的可能性就下降了，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想再说一次啊，就是生活方式当中有很多不好的生活方式，我们尽量的去避免，因为在这儿就不再赘述了啊，在网上您去查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对对对，这个会比较 都非常的多哈，我们尽量去从自我改变。那比如说原来哈，在没有搭桥甚至于没有支架这样的这种介入的这种方式或者手术的方式的时候，其实一旦心脏出现了比如说像那种梗死啊或者堵死了的情况下，其实人类就基本上只有死路一条，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要看堵死的，这个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就是你堵死以后，但所谓的堵它有不同的程度，对吧？比如说60%-70%，那么它可能在安静状态下，在心脏的负担没有很重的情况下，它是表现不出来的， 比如说我虽然我也读了60%，但是他的血流还是够的，够安静状态要用。但如果你在情绪特别激动，还是说剧烈的活动，这些心脏的负担要增加的时候，那心脏的血就显得相对的不够了，供需就出现了这种矛盾。这种情况下，它也可能出现就是心绞痛或者心肌梗死。还有一种就是说，就像您说的，彻底就堵死了。彻底堵死了，看要堵死的这个地方怎么样。如果堵死的位置比较重要，比位置比较高，那么整个一条这个血都没有了，这可能就非常危险了。但你堵的比较末梢的地方，那只影响人的心肌的范围比较小，那你可能就能够活过来。所以心肌梗死，有的心肌梗死病人还没事，对不对？或者是问题比较小，那有的病人一心肌梗死，人就 一下 就过去了， 对， 而是猝死了这种情况。这个要跟堵死的这种地方，还有它影响到这个心肌的范围，有这个相关性。 是 啊，并不是一听到心肌梗死大家就特别紧张，对吧？就好像就人立马不行了，也不是这样子。 是，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不能说这个跟每人情况如何，这确实是跟每人的个体差异有区别啊，有关系啊。当然还是去早发现，是吧？ 是， 就是上回您说的有这种 CT 心脏的这种冠状 CT， 可以去检查一下，是吧？ 对对对。 那接下来我们再回过来说到这个搭桥的手术哈，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搭桥手术大部分的都是开胸的这个手术哈。 是 啊， 外科手术嘛，当然就是要开胸了。内科的叫介入， 介入 微创，它一般就不需要，创伤比较小。外科还是需要开胸， 还需要开胸哈。 对， 这可能会牵扯到比如说肌肉或者是肋骨的一些稍微的需要动一动嘛。 一般我们所谓的开胸，就是心脏所谓的开胸，大部分是正中开胸，就是我们身体前面这个骨头，我们叫胸骨，胸骨旁边才是肋骨，所以我们一般动的是胸骨中间这一条，这个胸骨我们是要打开的，要劈开的，然后劈开以后，然后要暴露你的心脏，暴露心脏以后，我们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模式去做这个搭桥手术。一种叫心脏停跳， 就把心脏让它 停下来那通过我们一个特殊的手段把心脏停下来。这个时候也需要建立所谓叫体外循环，就手术过程当中你自己的心脏和肺都不干活，这个是需要人工的心脏和人工的肺来干活。 我们在一个 BBC 的纪录片里边看过类似这样的这种手术， 理论就按你心脏理论上讲你心脏停一次停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心脏非常安静，这个手术就相对比较容易我们把这个血管吻合上去以后，因为它是一个安静状态下的 它不跳不抖，就是那个不搏动， 非常安静， 非常安静， 非常安静，一个安静无血的状态，那么外科医生看得更清楚操作起来更方便，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 更好一些， 更确切。还有一种叫心脏不停跳， 就是继续让它跳动， 跳动。在我操作的这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我通过一个特殊的机器把它给控制起来，让它这一块动得不那么厉害，然后再去做这个手术。那么这个技术要求会相对高一些，会高一些。但是这两种方法目前来讲都是可以的， 都可以啊。 对，但哪一种方法更好，哪种方法效果更好，目前在学术界来讲有这么多年了，我这二十年都在争论这个问题没有哪种方法是一定好。第一是有个体差异性目前整体的印象来说，或者整体的数据表明就是说这两种方法近期效果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术后30天， 术后差不多， 术后早期它的治疗效果差不多的，从治疗晚期来讲，因为安静状态下无血状态下毕竟吻合相对比较容易，所以吻合的质量可能会更高，那么它的远期的通畅率，这个血管的还是通畅的这种情况下这种通畅率可能会高一些，但是这个多少年以后显示出来这个结果目前呢还是个问号所以远期结果孰优孰劣现在学术界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近期结果是一致的。 所以我觉得有两点哈，第一个就是张大夫这个心脏的外科的手术的医生哈，这些技术真是高超哈，就是我觉得那个手简直是太金贵了哈，就能在那么小的地方而且还跳动的过程当中做这手术哈。 是我们在手术过程中需要戴放大镜 戴放大镜， 就是医生需要戴2.5倍到3.5倍的放大镜因为自己的冠状动脉也就2毫米左右然后你要切开在上面做吻合，这个而且我们的线非常非常的细跟头发丝差不多所以他对技术的要求确实比较高所以他也不是每个医院或者每个大夫都能做的所以心脏外科的这种 成为一个成熟的一个心脏外科医生，他的培训时间会比其他的专业都要长一些。 长一些哈。 全世界的范围来讲都是这样子。 嗯。第二个呢，我们就是想说这两种刚才您提到的方式对于患者本人或者患者家属来说，是不是停掉的那个心理压力更大一些？ 停掉的，因为 你会 对普通人来讲的话，你想心脏停了，那好可怕，对吧？那肯定是非常可怕的讲的。是确实是这样子，因为大家一听说心脏要停跳，要做体外循环，就非常的惧怕。其实绝大部分心脏手术是需要这么一个操作的。比如说呢，除了搭桥以外，你要做先天性的心脏病的矫治，你要做瓣膜病的修复，或者是瓣膜的这个置换，都是需要有这么个过程。所以其实是因为有心脏停跳这个过程，心脏外科才得以长足的发展。因为早年心脏不能停跳的时候，你没办法在心脏上面做操作。现在是因为技术的发展，然后设备的发展，然后才会有心脏不停跳这种技术的出现。其实停跳是一个技术，所以对心脏外科来讲，其实停跳的安全性是理论上讲比不停跳可能还要高一些， 更高一些， 更高一些。所以当对普通来讲，一听到心脏停跳了以后就很紧张，因为你是人为的让它停跳，是我们大夫有意的让它停跳，所以我们有足够的技术手段去让它重新跳起来。 所以这个就得就是每次做手术的时候，是不是跟家属患者沟通的时候都要把这个可能会讲一讲啊？ 对，因为这个就很专业了，很专业了。但是停跳当然也有它额外的一个风险，但不停跳确实它技术要求更高，而且吻合的质量有可能不如停跳。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转为停跳，就是现在在你去心脏跳动的过程当中去做手术，可能出现了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 必须要把它停掉， 可能又中转，然后中转中转停掉手术，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一大夫来讲呢，一般是先会做停跳手术，然后再进阶到做不停跳手术 、 对。所以在阜外医院的话，一般来讲我们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考核标准，就是你要做100台以上的停跳手术不出问题以后，才会让你去有资历有资格去做这个不停跳的手术、 这样一个 对有这么一个考核标准。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得跟听众朋友都解释一下啊，就是有的时候医患之间的这种沟通解释还是很重要的。 这个所谓的信息不对称嘛。 对啊， 因为大家关注的点不一样，所以说在理解一个事情呢讲就会不太一样。 是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说，哎呀，人心脏一停就死掉了，是吧？这基本上我们理解为啊。 但是在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听我们就 不害怕，而且会不会或者担心，那我这心还能再跳起来吗？等等， 跳不起来的我们基本上没有见过。但你不跳不起来，早期跳不起来，我们有很多方法去替代，或者去让他跳，或者跳得不好，我们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去做。所以这个东西大家 不用 太紧张。 那说到这个支架的手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手术之前是在我们血管当中其他的地方选了一些血管来做这个桥的这种材料嘛。这些血管的这个游离剥离是在这个心脏这同时做吗？是同时要一块做吗？ 其实所以大小手术大概一个流程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病人一进手术室，对吧，首先是要建立一些所谓的通路，静脉通路要输液的这些打针嘛，就是需要打一些外周的静脉，然后我们需要麻醉是需要麻醉了让你们就麻醉过，然后气管插管，这个过程完成以后就开始就两组人开始干活了，一组是上面有一组人就开胸，开完胸以后就取这个所谓的这个动脉桥这个材料，然后下面还有一组人他会取你腿上的血管，然后这个是同步进行的血管材料取完以后，然后我们就开始做搭桥手术那这个主刀就要开始做这个搭桥手术，做血管吻合血管吻合完以后，然后就是我们检查都没心脏都各方面的功能都很好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胸骨重新的关上止完血以后重新的关上他们这么一个过程整个过程下来大概是4个小时左右。 4个小时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取血管然后再做搭桥是吧？ 对， 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对。 那现在目前这个手术之后会有一些特别可能风险比较大的严重的这种比如说手术的并发症吗？ 是，这个确实有，虽然目前来讲死亡率比较低，但是这个并发症呢还是有它的发生率再低它还是有。比如说在手术当天我们最容易出现的这个并发症就是出血 啊。 因为心脏手术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给这个肝素，肝素是不让你的血凝固的， 因为你在做血管吻合的时候，如果血凝固了， 就 那个血管就闭了， 闭了，对， 对吧？所以我们会给肝素，让它的血不凝固。做完手术以后，我们会用药物来中和这个肝素的作用。但每个人的综合这个比例不太一样，另外一个每个人的凝血机制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啊。所以说手术做完以后，还有你那么多的切口创面，它都有可能渗血啊，或者是你血压太高，它这个吻合口有可能崩掉， 崩掉， 这种情况都有，理论上是有可能。所以在手术今天如果做手术，那么今天到今天晚上，这个出血的风险永远都是悬在我们头上这么一个风险。对，这个有可能有1%左右的病人，他会晚上又出血，需要重新进手术室去止血，有这么一个风险。那么手术完了以后，一般来讲当天晚上你就醒过来了，但这就醒就是第一关了，出血这边搞定以后，有可能有的病醒得不好， 醒得不好是吗？ 对，就是没有醒透， 哦， 或者是在醒的过程中出现了脑血管的并发症， 嗯， 在手术以后他脑血管出现了问题，脑梗了，也可能苏醒的不好，神经系统功能出现了障碍，还有的病人是心脏本身的功能，本来苏醒的功能就很差，那么经过这个打击以后，它的功能在早期没有很好的恢复，那么可能心脏的收缩功能这个跳动这个就差，那你的血液你这个循环就无法维持，心脏本身的功能它心脏没有干它应该干的活， 对， 干不了，这又是一个风险。当然你其他脏器比如说你肺的功能，你的肝肾功能都需要在手术过程去过一次打击，你必须要所有的脏器功能都挺过来了，那你这个人才说是恢复过来。 是， 任何一个脏器出现了问题，都有可能出现这种说就出现了所谓的并发症，那并发症如果说它往好的方面去进展，那可能人就过来了，如果往不好的方面去进展，那可能就出现危险了。 是，所以听您这介绍，因为我们刚才听您那个手术的介绍其实挺惊心动魄的一道啊，就是我们人其实这手术外科的这个手术其实还是一个创伤的打击， 是 吧？ 是， 就是对于人来说，你想他可能是一个可能岁数比较大，或者本身心脏功能就不好，是吧？ 是， 在包括现在可能很脑部的一些问题也存在啊，这个需要全身的一块来调集所有的力量来扛过这道关，是吧？ 是因为冠心病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它是你全身血管硬化在你心脏上的表现，对吧？它不可能就你心脏的血管有问题，但其他的血管也会有问题啊，比如说我肾脏的动脉，肚子里的血管也会有问题，脑袋里的血管、颈动脉、脖子血会有问题。那为什么冠心病表现的最突出呢？因为我们心脏本身它需要的血是最多的，它要做工嘛，它需要不停的有血液供应。因为它不能休息，心脏不能休息，不能停嘛， 是， 所以必须要很多的血来供应心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心脏本身的血管比较细，冠状动脉本身就2-3毫米，那么你稍微一窄，稍微有点窄，那 就出问题， 就出问题了。那我其他脏器的这个血管往往比较粗，比如脖子的血管可能有1公分甚至更多。我肾脏的血管可能有1公分甚至更多，所以它窄到它要把它窄到一定的50%-70%，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心脏血管它2毫米-3毫米，你要窄到50%-70%，它这个时间就比较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心脏它需要那么多的血，那你稍微有点问题了，它就出问题，那表现又很明显。 是， 那比如说心梗或者心绞痛，这个表现会比其他的脏器要更明显。那其他脏器，甚至有可能是多重血液供应的，比如肾脏2个肾脏，一个肾脏出问题，另外肾脏还可以， 对吧？我脑袋一根血管出问题，另外一血管也可以代偿，所以但是它需要的血液没那么多，所以说心脏需要的血又多，血管也很细，那么一旦出问题，它往往是最先表现出来的，所以说它影响是最大的，所以说大家知道的就是说啊，我得了冠心病，其实我心脏其实可能身体其他部分的血管也会 有 不同程度的问题，所以有可能没那么重，或者没有导致那么重的后果。 哎，所以说到这儿又回到我们之前哈，就是一定要防三高，就 是 是吧？就 是全身系统 全身的问题哈，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还是从这个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啊多做一些改变。最后我想问问您啊，就是现在这种大小手术的预后哈，您刚才提到了手术成功率很高。但是还会有很多人会问您，我搭了一次桥之后，我这个心脏是不是就可以彻底放心了，然后我这个能管个10年-20年，就是大概老百姓会问这样的问题、啊、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做了这个手术我到底能获益有多少，对吧？受那么大罪花那么多钱、对吧？我到底能获多大益？其实这个病还有取决于很多方面的一个原因。第一个来讲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桥能多有管多少年、对吧？这个桥有可能通了，但是你这个导致这个冠心病的因素没有解决掉，比如说你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依然还很严重， 那么这个避免，你桥上面也可以长斑块， 嗯，也可以桥新长斑块， 对啊，你新加了一个水管，水管呢也可能再长锈， 嗯， 对不对？所以它有可能会堵，啊，有可能会堵。嗯、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自己原来没有问题的血管，比如说这个桥的下游， 嗯， 你之前不是好的吗？下游这个堵点，我们躲 过 去了， 躲过去了哈， 它也可能产生了新的堵点， 嗯， 在你的远端， 嗯。 有可能桥还是通的，但是它的下游血又不行了，那血又流不过去了、嗯、所以这是看你的桥本身的桥血管的病变的一个速度，还有看你自身血管的一个病变速度、 嗯、 所以这个并不能说搭桥也不是一劳永逸、 嗯、 它当时能够就把血接通了，这个血运重建好以后它到底能管多长时间、 嗯、 因人而异。 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阜外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哈张昌伟大夫，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再一次分享了一下大桥手术，我们对于大桥手术的这种难度，包括你想外科心脏外科的医生的技术多么高超、所这个带来的收益是多么明显哈，这项技术那么也是非常感谢张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好吧。 好的好的、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